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頭先講嗰啲好緊要啊，每日咪又好啦，真係 冇撚大鑊㗎，我哋唔係我哋冇所謂啊， 我梗係明啦， 我成日都講我係鳩一條食一條，因為乜撚都唔怕，共產黨嚟，你而家。 你有老婆嘛？而家 你搞老李波咁搞到， 不嬲都有老婆， 系 咯，唉，唔系而家有老婆，不嬲有老婆， 咪一样照沟女，有老婆咪一样喺度周围撩， 唔系咯？ 呢个都唔 关你自爆喎，而家喺度， 即系自己爆嘅人爆啊嘛。喂，但系我想问翻 你唔想知嗰个中间人系边个咩？后屘即系边个叫阿老萧录呢？ 中间人唔系中间人 ，Anthony 嘅粉肠啊？ 唔系， 唔系，梗唔系啦。 好啊，呢个人，呢个人我要公开多谢， 呢个紧要嘅， 佢系萧太， 哦， 因为萧生嘅老婆萧太咧，佢就。覺得如果蕭生喺宣布退休同埋即係鏟曬迷迷嗰啲政治節目，即係講本地政黨嗰啲節目， 嗯、 之前佢都唔同我嚟一個和解咧，到時所有嘅責任咧 擺咗佢度， 擺喺我嗰度，係、 嗯、 啦。咁啊，蕭太一個非常之公道，同埋係一個有智慧嘅時代女性，我覺得 同意同意 係 credit 佢嘅。咁我當時阿蕭太係在場， 幫佢老公擋鑑啊。 亦都係啦，即係佢兩邊做咯，韋小寶咯，咪即係一方面幫 你講呢句， 幫陳近南，一方面亦都幫康熙咯。呢、這個就係有智慧啊。咁啊，佢做中間人，同埋阿宇陽係做中間人嘅。 嗯， 當其時即係個冇入到鏡嘅，咁、就影唔到佢哋兩個。咁咪咁啊，蕭生佢挨個身過嚟同我擁抱咁。我哋有四大嘅接觸㗎嘛，首先係摸手，我同蕭生摸手，跟住搭膊頭， 係 跟住就擁抱，最後就係碰杯飲茶飲茶咁樣。 得啦，唔使講咁細節，我哋睇曬嘅呢段嘢， 係咪啊？唔係我要導讀啊嘛，大佬。 喂，點啊？快啲， 係點啊？ 咁你覺得即係經歷過呢個兩個禮拜之後，你都未正式答，即係對你嘅指控，包括酗酒啊、亂咁鬧人啊嗰啲，其實你係咪即係有少少覺得自己有啲唔啱，定還是係即係 hea 下算啦？過咗九月先講啦。 嗱，酗酒我係冇嘅。酗酒有一個嚴格嘅一個嘅定義嘅嘛，應該 有 係吧？ 有 即係有啲阿星矢醫生已經寫咗出嚟啦，我唔喺度重複。 係係。 咁我嘅評估係 social drinker 係啦，我只不過係一個 social drinker 係啦，唔係一個、我諗我比阿土佢更加 少。不過佢話你日頭飲呢個 唔係我係飲得啫，我係冇嗱應該點理解咧？我雖然我唔係醫生，都冇睇過有關門派嘅嘢，例如我去杜拜 嗯。 即係你唔可以飲酒㗎啦，買唔到㗎啦，因為有 license 先得㗎嘛。雖然或者有特別渠道啦咁樣，我六日我係完全冇酒癮嘅。係，咁我好肯定我自己唔係酗酒，即係我唔會話囉囉攣啊嗰種煙我要繼續食，但係酒我就冇呢個問題。我唔知你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咯。 但我冇試過好耐時間冇飲酒，即係我冇試過超過一個禮拜冇飲酒。可能坐監試試咯，係咪先？即係你去杜拜試咧，我就試下坐監。 坐監會著數而家。 坐監，你即係超過我未試過超過一個禮拜冇飲酒。 即系佢哋啲指控，你觉得成唔成立先？乱鸠咁闹人， 乱咁闹人，我唔同意嘅。即系佢话我节目九成，佢 exciting 啊！呢个节目九成啊，用嚟闹呢啲同路人啊，咁泛民咁样。 有少少啦，我有啲咁嘅感觉。我嘅感觉啫，我可能错嘅。 你试下抄翻《天外有天》，绝对冇九成嘅时间。 咁你有啲勇武倾向喎，系嘛？即系你啲 partner 定即系你系话你啲 partner 啊嘛？ 我嗰次都解释咗嗰段片， 嗯、 我话我讲。我讲暴力革命，我系点讲嘅呢？我讲一次俾我都要再讲一次。 你有 context 嘅？ 我有 context。譬如有啲人，我就问啊嗰啲本土派或者勇武派，我话你要搞暴力革命，咩、 嗯、 叫暴力革命？ 嗯、 包括政治暗杀，系、嘛？你睇秋瑾，你睇孫中山。革命系由政治暗杀开始嘅， 一定系咯。 楼上开始已经有人炒股啦，听到死啦！咁一定要由政治暗杀开始嘅。你系咪我一方面我就问建制派，嗯、譬如今次阿梁振英啊、吴克俭嗰啲乜嘢，你系咪想逼嗰啲暴力革命派 政治暗杀？ 政治暗杀嚟、 啊，真系有噶。 你继续咁夹埋嚟，跟住我就问暴力革命本土派。你哋系咪真系做暴力革命先？我唔觉得系咯。你哋而家搞选票，而家搞选举，我转咗去。你系唔诚实嘅暴力革命派。 系咪咁噶？我通都系咁嘅啫。 我同你个通一样啊，大佬。 我係和你飛飛喎、 啊、 大佬。 我係和你飛飛飛啊大哥。咁佢就入咗我，跟住咪後屘佢就話係阿 David 張主教係暴力，你唔係暴力，後屘佢話。 喂，唔係喎，網友有個 Alex Lee 咧，即係問你有關林宇陽嘅嘢喎，佢係打段嘢出嚟嘅話，嗱時序一，蕭山 comment 啊，快必啦。咁然後雙方反應都合理嘅，然後阿蕭山表示人力完成歷史任務，人力俾蕭山言論激動，咁人力所有回應都係正常嘅。咁第三樣嘢就係推測阿宇陽同埋阿主席言論刺激阿蕭山，咁啊係啦，就叫阿蕭山唔好影響人力政黨同埋有關選舉。推測就係阿林宇陽或者阿袁主席呢一句就激嬲阿蕭山啦，引起阿蕭山突然隱退同埋宣布迷米以後就唔准論政。如果推測屬實嘅話，阿林宇陽同埋阿袁主席就必須要承擔責任同埋消失。咁啊，蕭生能夠幫阿快必、慢必同埋村長助選，而家林宇陽就幫到忙，激走阿蕭生。如果係林宇陽嘅話，咁林宇陽係咪應該要消失呢？咁樣， 哇！呢個係 網友 Alex D， 我知， 直接問你嚇。 呢個都係好多人嘅講法。但係至於阿宇陽同埋阿袁微明主席嗰兩段説話，佢嘅指出係咪指阿蕭生呢？我就唔知啦，你要問下佢啦。我亦都冇問過佢哋。 裏面好多密碼。 唔係，因為其實就嗱，坦白講啦，即係以我，即係因為其實人力好多嘢啦，即係有個陋習啊，即係我作為一外人啦，即係我唔係咁中意咁樣，係好多即係 單單打打嗰啲説話， 單單打打， 我冇啊， 開名嘅隱喻 啊， 然之後要大家喺度即係猜謎啊。 唔係，同埋我覺得一樣嘢，作為一個。真係成熟嘅政黨咧， 係 即係可能我都係老一套啦。 唔好咁講， 你冇理由 前輩 將你自己黨內嘅一啲嘅嘢咧係咁公開寫。 唔係因為其實你喺度，因為其實 即係你話蕭山即係公開曬嗰啲嘢。 唔係，喂，你有啲乜嘢？即係正如當年我同黃老邪講，我嗰陣時未反曬台，喂，有啲咩係咪可以大家坐低傾㗎？ 系啊， 有冇搞撚錯啊？我哋全部喺 Facebook 見面，我呢個網台見面。喂，你除非你个撚样有阴谋 ，otherwise， 如果你系可以倾嘅，点解唔系先闩埋门倾，有共识先拎出去讲？ 同意啊！ 喂，你真系明玩嘢？ 呢个都系我嘅谂法嚟噶。 喂，任何一个成熟嘅政党，欧乐轩成日都喺个节目里面有时饮大两杯，同你一样啦。 唔会， 都喺度乱爆。 冇， 有时我都话佢，我话哥，你有咩不满，你自己闩埋门，你自己拆捻点先啦，唔好贻笑即系街坊啦，大哥。你真係俾人哋喂你唔係透明度高到咁撚樣啊你個政黨係咪唔係你點樣同共產黨鬥啊 唔係同埋就係 喂你真係你管你好似曾明啊解放咁啊成日偷人哋啲文件啊喂偷人文件都可以唔認啊而家你所有人喺個 Facebook 裏面喺度講自己嘅立場你又單單打打我又抽水喂連 Alex Lee 喺美國嘅網友其实佢写嗰段嘢，其实系帮我哋咧总结紧你哋嗰啲纠纷里边嗰啲嘢噶。 我哋都觉得唔好意思嘅呢个纠纷，因为影响紧社民联嘅有阵时候，因为今次即系 人社合约 系嗰个合作，其实都我都好抱歉。所以我点解要揾长毛做中间人，就系因为抱歉。 佢都系 stakeholder。 系啦，连累到阿长毛。咁后屘嗰次复和咗，咪 OK 咯。咁我都唔知道复和咗之后佢又有呢、這个，可能系佢自己攰咯，即系佢要。佢要即 係阿毛唔鍾意搞呢啲 休息 快啲。 唔係我亦都即係。 佢從來唔鍾意呢即係做中間人扯皮條、做廿兩嗰啲嘢㗎。係咪除非你真係同佢好有直接關係嘅嘢佢係唔想理㗎嘛。 咁、我亦都作為吹蕭邦我都即係講返 你自己認為啦。 唔係咁阿老蕭就講就係、是、其實呢就係因為即係呢個係上次人網轉迷迷嘅一下下集嚟嘅，就等於就係話上次其實轉迷迷之後，其實佢係想即係去政黨化嘛，係因為其實佢嘅人力嘅色彩係太過濃厚，而呢樣嘢其實啊，其實阿 CEO 其實都贊成過呢樣嘢， 唔使啊快必啦，咁我幫手博下老蕭啦，橫掂我同佢都冇乜理關係，喂咁你就唔應該特別抽快必嚟講，喂你真係好似上次我同你做嗰個訪問咁，你真係背後人力嘅金主同埋佢嘅。King Maker 嚟嘅喎，呢個係奇怪嗰個地方喎、哦，你係直接影響緊個政黨嘅決策喎、哦。 嗯， 喂，除非你擺出嚟嘅時候，你得閒又評下民主黨、公民黨，或者係排下人力咁，同埋你係同一個時間、哦，尤其是你面對九月嘅時候，我唯一覺得對 快必，虽然我冇乜好感噶啦，点？ 唔紧要，唔紧要， 讲笑啫， 唔好唔好唔好咁讲。 但系喂，你真系唯一一个喺我的角度 饮酒唔使好感，我哋酒友 系屌到 酒友不需要好感， 系屌到啊啊勾搭嘅人嚟噶、啊。 我有听你上一集，系啊，你叫我去即系。 喂得㗎喎你我自愧不如啊大佬。 你有听做咩唔 share 啊揽炒勾搭然之后就帮谭文豪。 我最好就係、是、最差就係咁即係似一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当然你赢撚埋勾搭啦。 係。 係咪咁我就真係即係 你支唔支持啦、 啊、我先跪你啊大佬。 唔好咁 讲。唔係即係、 你肯选金龙多我而家应承你我支持你。 呢个 我帮你先。 我帮你企十次。啊我唔敢多，因为我已经朝头早起唔捻到身嘅嚟，而家 多谢竹园北、竹园南，你嘅老巢。 其实我老巢黄大仙， 黄大仙 系啊，我帮你企足十个， 好， 即系每个地铁站一次啦。 好 啊，我老即使我老婆反对，我都同快啲。 好，我同你老婆想复和嘅，始终都系 佢唔肯同你复和 啊。嗱，快啲你 夹嘅， 快啲你执到啦。阿快啲你执到啦，即系 我惊你两个喺地狱见咋，大佬。阿快啲，好靓鱼咁样样咋？ 唔系你咪做中间人咯、 啊。屌我原来喺无间道仆街做紧，但系我 阿陶君王，阿陶君王好锡身噶，同你扯。同你企十次呢个地铁站，真系执到啦你阿哥， 唔多十次。 唔系咁，但系我觉得就系咁样讲。其实阿土伯上次咧去讲呢、這个勾搭嘅选情咧，我觉得系过于悲观嘅。 唔系，我想 勾搭佢睇少咗勾搭你意思。 系，唔系佢清高咗。 我 有两个谂法嘅，大家同阿快必预走，我唔怕讲啦。第一。我是一个审慎悲观，审慎悲观嘅人。我今日系要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系 ，OK。 你见到梁天琦嘅捻， 期望管理系 你老尾，咁佢都攞到 15%。喂，大佬，我唔系咁讲啊。大家真系全部捻部跳楼嘅仆街。选举结果出嚟嘅时候，第二最重要嘅就系、是、大家如果听到我咁讲，如果你系觉得我有少少道理嘅，你都搏捻冇命啊嘛，仆街。唔通我话，我快边去九龙东赢紧紧嘅咧，屌，使乜帮手咁？ 唔系，无论你点讲，我都系会好似我喺小西湾咁样嘅努力嘅，其实。 咪咯， 唔系，我觉得我唔系觉得咁悲观，因为其实老实讲，即系你话战略上面去轻视敌人，战术上面重视敌人啊嘛，即系不嬲咁讲噶啦。咁但系你话其实上次叫做系有30,000+咁样样，即系你话勾搭啦，系咪？咁你话人力嘅因素冇咗，个premium冇咗，咁你话五区公投， 但系嗰度少啲啦，即系你唔好话好多。 系， swing 大概5000度啦，2000-3000度 swing， 嗰度系2000-3000，冇托大，佢嘅宅底票系学佬，我估18000， 哇，有冇咁多啊？学佬一万， 梗系有啦，屌你，我选过08、12年，黄老邪曾经俾啲学佬票顶个垫底，我就知啦， 系嘛， 我亲身体验噶，其实我唔应该系呢，将呢啲嘢喺公开网台讲，不过你勾我需要答翻你勾嗰啲嘢咋。系咪？ 你饮大咗啫，依家。 你都系。唔系，但我但头先我话咧，我肯同你顶十场咧，我系坚嘅。 多谢你。 但系谭文豪，我确实我系真心想。 我知道，我知道。 就系你因为勾搭嘅原因，我帮你顶一板。即使我老婆即系系咁灌醉我，叫我唔好朝头早起身或者晏昼出嚟同你顶，我都会去顶嘅。 嗯。 即系因为你好重要 mission 啊嘛。你点谂会俾嗰条友赢噶？咁我哋真系冇捻晒面啦，我都要移民啦，仆街屌。 唔係，同埋我覺得我哋即係都要係尤其係九月之前係要做好呢樣嘢嘅。 我聽講花生台嘅朋友都好想，即係我去九東，即 係係啊，好多人撐你㗎， 碾低啊，勾搭 係啊，大佬我啲九東，喂，你唔撚去就個個焗我㗎啦，仆街。 系啊，系 啊， 即系所以你系佢睇死鬼嚟嘅呢个系 自私啲讲啊，自私啲讲啊，即系 我想都准备埋协就输一世啊，不过唔知个 key 你定系 key 阿土伯嘅啫。系咪好多嘢讲啊？喂，出面有位朋友， 出面咪有位朋友咧，我又冇视像咧，就系咁指示啊，快啲要讲呢样讲嗰样啊，你收唔收到啊？快啲， 我收到。 咁你讲先得噶，大佬。 佢叫我问你攞啲即系经济上嘅支援，选举经费上嘅支持。 喂，我哋都冇钱咗大佬。喂，不过 anyway， 唔系咁，我咪喺花生台咧捐咗嗰啲 account 嗰里边咧，顶啲俾你，屌得唔得噶，曹总？ 呢个再讲啦。唔系，不过咁样讲，讲个更加现实嘅问题。系先，即系嗱，因为你而家就喺迷迷嗰边就有个禁令噶嘛，即系唔可以，即系要封口啦，系咪？即系唔可以讲本地政治啊。 五月由而家至到5月23日，唔可以讲本地嘅政党嘅政治。 系 咁5月23日之后咧，应该都要离开迷迷噶啦。所有人民力量嘅人，我估计虽然佢即系冇明文， 诶，离花生台啊！ 阿老蕭都係咁講，佢話：，誒、去曬花生台啦咁樣。 係，我哋旺角有個 office 嘅地方淺窄啲。一灣仔爆曬， 咁所以就花生台有冇老蕭嘅即係經濟支持咧？有啲人會咁樣，冇噶。 咁耐以嚟真係多謝老蕭嘅， 冇 冇笑啊！ 係 八千， 係 捐過俾我哋， 多唔係呢個 declare interest 啊？ 多噶，因為點解佢已經係第一、第二位嘅人嚟㗎啦，第三誒到啦， 係 最多係佢㗎啦，我哋感激佢㗎。係 唔係公開咗嗰個係嗰個我哋係 annual dinner 嚟㗎嘛？ 係 annual dinner 佢話捐 嘅，係咯，反而嗰次你冇嚟啊哥，即係 花生台我冇嚟， 兩週年網聚 冇啊。 我唔喺香港應該，佢芝加哥好似係好似係有好多次嘅，有陣時阿 Tony Choi 又叫我哋去李園門，應該又去大榮華咁，我唔記得咗邊次打邊次。 唔係喎，但係 Tony Choi 對你好不滿喎， 我知啊， 話你轉區喎。 佢話我唔去打芒果佬啊嘛，即係上次區議會，我知道啊，係啊。咁我哋嘅 唔係係咪真係得罪曬啲即係嗰啲義工咧？其實嗰次啊，真係 上次我唔知啊，我就係知道 Tony Choi 好不滿我咯，同埋 Johnny Fox， 本來我同 Johnny Fox 都冇乜嘢嘅。 唔係話你好似茶餐廳咁，越搞越縮，即係嚇 我自己， 佢係譴責成個人力。都系咁样，而你就系咁喺度转区，就更加加速咗呢件事。 我转区同人力一路缩系冇咩关系啩？ 唔系，因为你经营开新西啊嘛，然后你就走咗过去小西湾嗰边，同阿黄国兴斗嘴啊嘛。 唔系，比较快啲讲下啦，即系其实究竟佢嘅 version 系点样啦？唔系，其实事实上系咪真系有好多叫做义工系好不满？尤其系嗱，呢个我明白嘅，因为其实你喺新西里边叫做系心奸细作啦，叫做系，即系有好多义工叫做喺嗰区里边摆咗好多感情。 我冇见过 Tony Choi 喺天水围出现过， 系咩？ 系。 咁可能佢为其他 所有 嗰啲义工代言咧，啊，即系因为可能有啲义工啊向佢上访嘅，你明唔明白啊？ 我明。咁所以所有呢啲不满嘅嘢，冇一个系传到我耳边。即系我成日都话噶啦，我 Facebook status 都写我话，任何有不满嘅或者要求真求证，你哋都 唔系可能怕咗你啊嘛？你成日闹人啊嘛，系咪？喂，我同你讲嘅话，你闹翻我转头，我梗系同阿Tony Choi讲啦。Tony Choi，喂佢同情我啊嘛。 我对义工系最好， 系咪噶？ 系啦，即系唔系最好都系头三位好啊，学阿土话斋，即系头三位好。 喂，唔系学老少咁问你啊？喂，大佬，你搞咗几多次义工聚会啊？真系 即系大型嘅义工聚会，成个人民力量。其实每年都搞噶，每年都有一个大型嘅即系人民力量义工大会噶，唔系话即系老萧其实唔知道人民力量好多嘢嘅，佢自己都讲啦，佢都唔理人民力量啲嘢嘅，我有好多时候都冇同啊， 但系成日 comment 人民力量啊， 我又冇同阿袁主席食饭，我又冇阿刘墉又唔嚟见我咁，即系其实佢系唔太熟悉人民力量嘅嘢嘅，的而且确，当然你话哦咁人民力量诶摆晚宴，咁佢买两张台呢啲梗系有啦，系嘛，即系。都多噶，多过八千蚊噶，系多过八千蚊，有两张台咁，咁有呢啲嘅，咁佢对人民力量嘅恩情当然系有咯，咁但系佢对人民力量嘅主宰同埋控制系冇咯，咁譬如佢叫我哋撤退啦，喺占领旺角嘅时候，呢个讲到街知巷闻嘅啦， 我都同意啊，我同佢不谋而合，因为点解咧，冇得呃嘅，我同佢一齐星期四同咗个节目， 系 跟住咧院长 send message， 佢话你同老萧讲嘅嘢系九成， 唔系，即系土伯。阿陶君王，你讲嘅嘢咧，即系你系心底在吹箫喎。其实你 系啊，屌你，即系其实我唔系刻意噶，仆街。 系咯，即系你同佢， 我唔知系佢跟我啊，定系点啊，大佬。 唔系咯，你同佢心心相印喎，阿哥。 喂，我认为应该系要集中火力去一个地方，唔好阻鸠住。 翻翻去金钟。 系啦，面对政权，唔好阻住啲市民大众，因为我收到好捻多投诉嘛。 佢两个设法嘅，一个就系由你头先讲嘅，就系由旺角同埋铜锣湾撤晒去金钟。 啱。 另一个设法就系所有全撤， 全撤系难，难嘅，因为呢个世界系天安门嚟噶嘛，嗰个运动我哋系重复犯一次错误，唔系我啱咁嘅啫，应该要升级嘅时候冇人升到，所以拣灰头土面，夹硬去升，跟住又乱升，即系呢个我都唔想再重复，因为我讲好捻多次， 系同意，但系喺嗰刻你好难，系好难， 好难嘅。 如果你落嚟，我哋晚晚喺旺角，你知嗰刻系好难， 因为你代入，你代入咗个感情， 所以我 有少少抽空， 我能够做嘅唯有就系陪嗰班人到最后系战死沙场咯，就系咁咯，系咁咯，即系铁达尼到最后我最后一个走，咁的而且确我系最后一日系清场嘅时候俾人拉嘅，咁而我就做到我。即系你话系悲壮也好，你话咩都好啦。 是 你话咧戆居咁，当然系戆居。但系我无能为力去一呼百应， 都唔关啊！快必事， 号令天下撤退旺角咯。我冇 公平啲讲，即系其实你最有能力去做呢样嘢。三次嗰阵时候已经变成三次啦。其实伤害有责任， 因為大部分咧喺所有嘅組織裏邊最有威望嘅時候嘅人咧，就喺商學裏邊。即使你快必即係勾下勾下咁出嚟，即係做槍打出頭鳥，都係冇撚意思。 係咯。 系咪？即系我觉得你就唔需要揽上身，不过问题就系 唔系我揽上身， 唔系噶，唔系噶， 系好少拱佢。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哋呢一代人咧，我哋经历过六四，我哋知道个悲惨嘅状况。我唔系话镇压，而系你个运动失败之后咧，虽然我唔认同啦，即系唔系输晒嘅，打个平手就同老共，大家都过唔捻到。 同意， 你好难再翻身。你作为领导系需要个勇气，话俾你嘅群众听，咁样唔捻啱嘅，你屌我啦。我使捻选你啊！屌你跟住市场做，系咪啊？咁你不如做节目算鸠数啦！我又喺度氹你开心，你唔系政治领导嚟噶嘛？唔系老萧唔系讲得错晒，我认同佢噶，所以我都系吹箫帮嚟噶，心底里边。虽然我同佢同一日做节目，亦都冇夹过大家讲乜捻嘢，佢唔系错得晒噶。 我都同意，但系我无能为力。 明白， 唔系因为你前线啊嘛，你系而你前线你同嗰啲人接触， 即系当年你嘅吴以开希同黄丹，甚至乎柴嚟。佢事后当然好捻后悔啦，但系佢喺个现场里边，你边个够胆做一个即系 退场嘅决定？ 系啦， 系咯， 或者 反而缩， 或者 入决定啦。 你亦都会留意到一样嘢。 但系如果你咁样做到，你系叻仔咯。 唔系，亦都 你真系英雄。 唔系，如果你系前线 领袖咯。 唔系，如果前线你会见到一样嘢嘅，就系话留喺度嘅人咧，唔系因为想勇武抗争而留喺度。咁所以其實你嗰、那個你係咪因為之前勇武抗爭先至係幫嗰班人呢？其實呢個唔 stand 嘅，其實係 我冇支持勇武抗爭啊！ 唔係，我就話即係留喺度嘅人唔完全係支持勇武抗爭嘅。 係啊，係啊， 唔係冇話你啦。 你譬如好似你話， 我突然間醒起一個例子，阿毛都係咁噶。 係 當年即係佢未有咁紅嘅時候，同我哋一齊去做呢一個抗議。咁好多時我就話喂阿毛，即係我私下同佢講，差唔多咯。 嗯。收啦， 都要咩噶咯？佢好笑噶，佢好醒噶呢啲。你同其他群众讲，我屌你！我同其他群众，我唔使同你讲啦，大哥，我梗系搞掂咗你先啦，系咪？ 系，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后屘我即系事后，即系好似大家都中意饮酒，我冇，我哋作为群众运动 ，so called call and call 嘅领袖， 系， 我哋都要有呢一个嘅视野、勇气，唔怕人屌， 系。 因为点解？因为我哋相信运动系长远噶嘛，我哋未来十年、二十年，我哋仲有得玩噶嘛，我点会一铺输捻晒嘅咧？喂，共产党对付你好捻简单嘅，系嘛？你咪继续去咯，你越去越得失你嘅群众，输捻晒，哦，我就收割啦咁样。咁当然呢个我哋可以辩论啦，即系我觉得冇对错，唔系道德嘅问题。 嗯， 系。喂，但系你有冇发觉？喂，你确实唔单止得罪老萧或者咩？喂，陈伟业你都得罪埋，本来谂住陈伟业咪交班俾你噶嘛？ 系。 我就想转转佢， 好啊！ 而家交俾阿明嘅， 咁咪仲好？ 点解咧？ 人社同居啊嘛，而家， 嗯， 坚定留啊！睇你个样，好似玩鸠我咁啊！但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本来阿大舅喺两年前系叫我排佢第一嘅， 系 属于你啊嘛， 佢排第二嘅， 系 咁你有冇抌春先？ 冇，因为我当其时点解婉拒佢咧？我话咁都系一命换一命啫，即系我入去，你唔入去，咁我同万必。咁咪又系两个，加埋 Erica 咁三个啦，可能或者刘墉咁三个啦，咁样，咁我话唔好啦，同埋你都仲系好后生，一六十岁，曼德拉七啊四岁先至做总统噶嘛， 人哋坐廿几年监啊，大佬， 咁咪惨啲，咁我话不如唔好啦， 屌你个粉肠，大佬人哋讲廿几年监，你喺度笑，你喺度讲笑话，你真系， 唔系，但系后屘佢苦尽甘来啊嘛，卧薪尝胆系咪？咁我就话我自己去打伤我，我话清理门户， 同意啊， 系咯，咁你 写快必其谁啊？ 你继续喺新西啦，你继续喺新西，即系继续发光发热啦，咁咁佢不断去游说我嘅，呢个我四月十号咧， 阿明游说你啊， 唔系阿大舅，大舅不断游说我，咁我都系婉佢嘅好意咁，咁后屘就因为我嗰阵时喺新西谂住打阿梁志祥啦，即系嗰个嘅区议会啦，你头先讲啦，系啦，打梁志祥 左王， 系啦。咁后屘我因为喺旺角嗰度经营好耐啦，喺九西啦，系咪咁啊大舅就话咁啊，咁你不如去返出去选区议会啦，你唔好喺度选新西啦，咁 即係得罪咗佢。 我唔觉得得罪咗囉，我觉得佢系你既然想喺九西打伤我打黄光文啦，譬如系咁你走去喺九西选区议会呢，即係佢嗰个諗法系咁样，喺嗰度选区议会，喺嗰度选立法会， 因为你成日去鸠乌啊嗰度。 我战王嘅时候，我晚晚起战王啊，大佬。 记得 嗰阵时 集中 冇关系啊，而家你选边个区议会选区同战王两个系唔同层次嘅嘢嚟嘅。 既然系咁，所以我咪去小西湾咯。 啱啊，我同意啊。喂，咁你系喂人民力量，你不嬲都冇地区基础噶啦。 所以老师咪闹我哋咯。 有咩问题咧？你唔系民主党啊嘛？喂，公民党都冇，工党都冇，我啊最清楚，我系嗰度出身嘅。 新民主同盟友， 我哋就喺嗰度由掘呢一个嘅地开始噶嘛，喺嗰度扎根噶嘛。喂，咁你先至能够有机会接触你咯，你嘅群众有机会知道咁你群众谂紧乜嘢，同埋你打好一个地区基础。喂，呢一套老实讲，我都认为勾地嘅。屌，而家呢个时候，虽然我系咁样出身都好。即系我由大做细嘛，我由学联咁，跟住走咗个地区嘛。但系喂，而家呢个世代仲信呢套嘢？ 或者咁讲，越连老萧都向你讲翻嗰套逻辑，一定要有地区装脚，你先至选到。你会唔会有啲诧异嘅？ 我都知道你问呢个问题。 呢、這个答案，呢个问题好好。我哋又买埋关子，广告翻嚟，我哋 好啊，好啊，加时咁系嘛？好，加时 好。